五一三天假，电器大让价，一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是女友韩丽。老时间、老地点、老人物，只不过今天晚上没有男左，是我独自陪伴各位的安静版本的 NJNY。 不过你喜欢的暖文章还有歌曲，以及男左女右一直以来保有的不悲伤的夜晚的气质，还会在今晚出现。 我会好好地花海想想你，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你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亲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 想你。 时间一直 吹着美丽， 吹着美丽。 我是想着你， 一直想着你， 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你。我知道他苦苦的， 你们觉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是恋人分手之后的形同路人吗？还是跟一见钟情的人擦肩再也不见？还是死亡让两个人就此隔绝？当然这都是。还有一种距离，是你凝视着爱人或亲人，对方早已忘了你的名字。有人一定懂我在说什么。有天我在网上看了一则视频，有一天在快餐店，儿子在陪妈妈吃冰淇淋，儿子突然问妈妈说：“我是谁？”妈妈一脸茫然地回答：“不知道。”妈妈得了阿兹海默症。儿子瞬间泪奔，把之前两人的合影拿出来，妈妈还是一无所知。将近40岁的儿子实在承受不住打击，跑去车上大哭。这一幕让很多网友特别动容。青春期的时候看偶像剧爱情片，也会有主角出车祸或者生病继而失忆的这种情节，但神奇的是，失忆后的他们就算经历各种虐来虐去互不相认的剧情，往往最后还是会和当初爱的人在一起。那时候我觉得这种剧情太扯了，既然记忆都已经清空，爱这个东西怎么可能被留下？什么都不记得了，却还能记得自己爱的人呢？后来又追过一部美剧，长达10几季的《实习医生格雷》，里面的女主的妈妈是阿兹海默症患者，不记得家人和朋友，唯独记得年轻时爱过的旧情人。那是我第一次了解阿兹海默症这个病，也是第一次在电视剧里看到比较深刻的关于记忆和爱的探讨。现在我开始有些相信，有些感情太深入刻骨，已经成为本能，就算丧失记忆，爱的感觉却可以一生不变。前两天恰好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很有感触，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前两天很少联系的大学学长忽然火急火燎地找我，说他妈妈出门走失了，希望我能在朋友圈帮他发一下寻人启事。同学的妈妈有阿兹海默症，早上独自出门后几个小时没有回家，手机关机。那天同学跑遍了很多地方，所有在上海的同学也帮忙寻找，最后在同学小时候的旧房子附近找到了老人。同学赶到的时候，老人家正对着路边一个公交车站发呆。原来，同 同学母亲回到老房子，是想去公交车站旁边的小吃摊儿买同学小时候最爱吃的糖年糕。同学前几天工作不顺，心情不太好，他妈妈唠叨了几句就不耐烦地发了脾气。老人家不懂工作上的事情，于是想买他曾经最爱的糖年糕哄他开心。可是老人家不记得那片老房子早就拆了，卖年糕的店十几年前就已经搬走，而同学为了健身节食已经很久不吃甜食。同学说他母亲病了有几年，渐渐身边的人都不认识，唯独记得他的小名，记得他爱吃的东西。后来他在群里说，他母亲年轻时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老了后却越来越幼稚的像个小孩，天天要哄着陪着，一心一意地依赖他。其实想想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也是如此，从某个年龄开始他们不再坚强伟岸，而是变得依赖我们，变得温柔脆弱。有时候觉得除了亲人离去，一样残忍的还有亲人突然变得不相识。龙应台之前在《目送》里也写过一篇《雨儿》，生养过他和他亲密无间的妈妈突然像陌生人一样好奇地问，你是谁，在做什么工作，是从哪里来。可能这就是世间最远的距离，他就在你面前，但抹去了关于你的一切记忆。有时慢慢也接受了，这跟死生一样，无法逆转。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牢牢珍惜那一天来临之前的日子，把世间的好都带给他们，把最难忘的生活分享给他们。就算多年后记忆所剩不多，也希望他们记得的是我们一家人开心快乐有爱的时光。也许太多感情都是种因缘际会的注定，注定会成为家人，也注定有天要迎来某种形式的分离。对一段感情最郑重的方式，不是在失去后写多少字缅怀，而是当爱的人还在的时候好好去爱，不需要太轰轰烈烈却持久绵长的去爱。你知道他们要求的从来不多，一通电话一杯豆浆就足以开心好几天，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你爱的表达。 你还记得吗，年少的时候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我们就会像小鸟归巢一般。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我们已长大，尝尽了心酸， 回家成为妈妈遥远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家里才有最初最真的温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成了是什么都无比的相见。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只听常常在舌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比得香甜。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一声呼唤至今常常在耳边。 这篇暖文章，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非常的动容。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尽早的尽孝的，多把自己的爱留给自己的家人更重要的事情了。希望每一篇暖文章都能够在你的生活中起到一点点的小小的影响。好啦，这个时段的陪伴先到这里，稍后第二时段会是暖文章还是冷笑话呢？留一点小悬念，各位也准备一下，是刷牙还是洗脚？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感受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来听这首范范的歌曲。 谁用春光让冬夜温暖，如果星星不那么灿烂，谁还会向他许愿，期待他陪伴？如果今天泪光闪闪，谁让明天值得我乐观？如果怕风少了安全感，谁把我放在宇宙中心宠爱？而你是我的答案，最确定的答案，想走在一条花开的路，不会错过美满。缘分转机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清风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今天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明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发明电脑动画片的先锋之一，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作品一推出叫好又叫座，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寻梦环游记》《头脑特工队》《飞屋环游记》，以及陪着90年代观众成长的《玩具总动员》系列。皮克斯动画作品不仅是票房的常胜军，自2001年奥斯卡金像奖增设最佳动画片奖以后，已有9部作品夺金。下一部即将上映的皮克斯动画片《超人总动员2》，导演布拉德·伯德执导的2部皮克斯动画片《超人总动员》和《美食总动员》也都抱回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奥斯卡把最佳动画片奖独立出来，伯德认为，我想某一方面这是一个荣耀，认为电脑动画是一个正经的艺术形式。不过，区隔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难免让人认为是把动画片挡在最佳影片的大门之外。伯德也同意说，最佳动画片的独立出来，多少阻碍好作品得到最佳影片奖的可能。那么，为什么动画片无法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呢？伯德说，我认为奥斯卡奖还是以演员为大宗，参与动画片仅出生不露面，所以他们时常把动画片摆一边。在我的电影天堂里，动画片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同样值得尊敬，但目前的现实并非如此。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没有红人，也没有男左，是我独自陪伴各位。要为你送出的是男左女右的招牌动作暖文章。其实这些文章或许在平常生活里各位也看过，到了晚上只是想真理不怕重复的再与你分享一下。我们都不会是生活里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妙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感知这个世界上有经验的人给过我们一些中肯的建议。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感受今天晚上第二篇暖文章。 路上只有一盏灯伴我前行，千山万海各自有各自的表情，因为一份感情，就算我走得艰辛，也不觉得颠沛流离。时间的对岸有人在喊我的名，远远近近温暖我荒凉的眼，存一份勇气，不需要地图指引，爱不再遥遥无期。思念在手中，我这不熄的灯火，走啊走着点越暗，我也不能回头。山山河水若有源头，深深爱就有初衷，到哪里天都宽容。思念在手中，我这不熄的灯火，地图诸多情节轻柔，人来人往之间孤独，潮起潮落我是我，笑一笑海阔天空。一盏灯伴我前行，千山万海各自有各自的表情，因为一份感情，就算我走得艰辛，也不觉得颠沛流离。时间的对岸有人在喊我的名，远远近近温暖我荒凉的眼底，心存一份勇气，不需要地图指引，爱不再遥遥无期。思念在手中，我这不熄的灯火，走啊走着点越暗，我也不能回头。山山河水若有源头，深深爱就有初衷，到哪里天都宽容。思念在手中，我这不熄的灯火，照啊照着地处处都亲切轻柔，人来人往之间孤独，潮起潮落我是我，笑一笑海阔天空。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我想你，我想见见你。有人说男人爱你的表现很简单，就是满脑子都是你，我想你，我想见见你。闺蜜和她老公从恋爱到结婚，十年相爱如初，夫妻俩相处的状态令人艳羡，彼此说不尽的话，相互抛不完的梗，最最重要的是两人分秒必争的想念。比如她老公出差去公司总部开年会，会把自己经历的有趣儿或好玩的见闻迫不及待地跟她分享，和闺蜜出游发现闺蜜对她老公也是如此。一书说，在寂寞当想念一个人不算什么，但如果在热闹的时候想念就完全不同了。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每遇到一处美景，每尝到一道美食，每听过一段笑话，都会想要是你在就好了。再比如有一次闺蜜要加班，她老公在家里就像妈妈等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等她回家，但她知道闺蜜在忙，不敢联系怕打扰她，所以只好一会儿看看时间，一会儿看看手机打发时间。直到很晚，一听到闺蜜回家开门的声音，就立刻跑到门口紧紧抱住她。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千情万绪涌上心头，觉得怎么爱你都不够，却又觉得抱住你就够了。真正爱一个人，就一定会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想念吧。蔡康永在《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中写，你以为你对他的想念已经到了极致了，已经不可能想念的更多了，结果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你又成功的比原来想他的程度再更多想念他一点点。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一脚踩空，在几千米的高空任由自己人仰马翻，却要表现的那样不动声色，身边再喧闹，想到世界的角落里有个你，便也就温柔安定了。想念一个人的滋味就想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或许只有对一个人动了真心时，才会明白原来想念太浓，喝眼泪也会醉。前段时间表姐深夜打电话找我哭诉，原因竟然是她看完电影《七月与安生》很受触动，有好多关于爱情和友情的感受想表达，可她翻遍微信和手机通讯录竟然找不到一个令她有分享欲望的人，她越想越可悲，于是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那你此刻最想谁就跟谁分享呗。他几近哭声地说，我没有可以想念的人，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单身不可怕，晚婚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心里住不下任何人了。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就是幸福，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想念你，我想见见你，然后抱抱你。本想着见到你时一定要拥抱你，把脸埋在你的领口，一定要好好闻闻你身上的味道，可一见到你就什么都忘了， 只想看着你。是啊，只要能看着你就好，只要有你在身旁，连沉默都觉得聊得来。最美好的感情不过如此吧。就像诗人说的，一生的时间，一半陷在想念，另一半留作与你相见。愿你想念时可以拥抱，深爱时不必躲藏。我想你，我想见见你。 睡着，谁给我盖上棉被套？清早谁为我准备了外套？对我撒娇，温柔的拥抱。背包是你装好了才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在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睡不着，而你留下的问候一直都回答不了。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为了小白说渐渐不在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为了，而你那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白说渐渐不在了，消失了，情话留下了希望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想念是随意的，是累积的，是为了、想念是我对你的。 之后，我们听到苏醒演唱的《想念是》，还有江美琪的这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估计有很多异地恋或异国恋的朋友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会格外的想念他，但我想也有可能他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透过互联网也在收听着男左女右。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你在我心里。来感受这一首来自王力宏的《你不在》。第三十段继续男左女右吧。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我刮过你割腕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并吞。哦，你不在，但我最需要爱，你却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

却还在等待着谁呢？ 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 这首歌，这一分一秒。 此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梦有你了没？ 深情相拥，世界 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爱如风雨翻涌。 歌本来在夜晚听上去就会很走心，如果是对唱情歌的话，那你真的会有很多的画面感。刚刚两首情歌分别来自温岚和周杰伦的《屋顶》，还有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深情相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旋律非常独特，也许你在 KTV 当中也和朋友共同唱过，可是会发现总和原唱之间有一点不同，因为这首歌其实很难唱，来自弦子和潘玮柏共同带来的《不得不爱》。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才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才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那只有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我真心为你诚意，但周围让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哀愁，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才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要求 像是男女的对话，有我们思想的碰撞，有我们情感的碰撞，彼此在声音中也更了解对方。这个时段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对唱情歌，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对唱歌曲。感谢各位收听第三时段的 NZNY， 稍后是坚挺真爱时段，我们又将听到什么呢？留一点悬念吧，一会儿第四时段见。 深中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的留下来，汹涌潮水

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 听完了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翻唱的《温柔》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叶谦曾经以自己的成长史所改编的豪华冷笑话，非常有趣，所以和你分享。 下面播送处分名单：三年级二班叶谦，三年级四班祝小池，五年级一班李爱红。其中三年级二班叶谦因长期不遵守学校的各项纪律。 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啊，经常在自己班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自己榜上有名时的声音。这个正气凛然的女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督促着我，警醒着我，让我知道在班集体中要做一个老实的人，当一个好学生，名声在外才更有的放矢。后来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到了初中阶段，这个我名声果然更在外了，我又做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广播里提我名已经不局限于每个班里的小喇叭了，它延伸到了全操场。 下面播送这一学期的处分名单：初一二班叶谦，初一四班祝小池，初三一班李爱红。在学校三令五申的情况下，这些同学他们不但给班级挤抹了黑，还给全校的师生们。 这个女生仿佛更愤怒了，也更成熟了，好像那时候他已经升为大队部的辅导员了。我很惭愧啊，让他整个青春期都围绕着我们这些令人头痛的同学。其实我也没惹什么大祸，我总的来说就是和男同学玩会儿砍石头仗啊，把同学脑袋给砍破了，偷着骑食堂的三轮车呀，不小心把别的班同学的脚腕子给压骨折了，诸如此类都是突发性事件，不是诚心的有预谋的啊，就是小孩淘气，也没惹多大祸啊，没惹多大祸。但班主任他从来不这么认为。 你还要惹多大祸呀、啊、你告诉你这边扶你跪卡进知道吗？你怎么没预谋啊？往班上那腿壶里偷偷下了安眠药的不是你啊？嗯，偷着打了老师的自行车座子，让人黑灯瞎火的一屁股骑棍上了不是你啊？ 那不也治痔疮？ 闭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师很不喜欢你们这样的学生。我告诉你，我这学期开始，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些差劲生、这些歪门邪道、不良作风的学生，让你们小集团都土崩瓦解。 劣迹斑斑，这所学校我肯定是没脸待下去了。而且人老师真是手下留情，处分归处分，警告归警告，但从不给咱真往那要命的记录里、那档案里记，对吧？可当时要冲我这样再这么逃下去闹下去，你想人家能忍多久啊？所以爸妈决定给我转学。那时是80年代中后期，对我来说是一个阳光明媚、草长风吹的年代，我要换一个全新的环境了。我憧憬着那新的校园、新的同学们、新的女同学们和老师们。我记得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我骑着车钻进了我家楼后的那条小胡同，家里人新给我联系好的那所中学就在这条胡同的深处，我要去报到了。胡同里很安静，偶尔传来几声蝉鸣，或是某个院门里你能听到那自来水池子旁边有某户人家在刷锅洗碗，那水声放的叫一个大呀，跟不要钱的似的。在之前那学校，我都是坐公交车去上学，一下车也就差不多到校门口了，所以这样骑自行车穿胡同去上学所经过的人文景色让我感觉很别样，很新鲜。远处我看见有胡同里三三两两的居民带着红箍的大妈，他们围坐在一起闲聊着什么。随着我把自行车蹬进他们，我看见在院门口蹲着一个剃着寸头的老爷们，端着一大海碗跟那儿吸溜面条，里边还搁大黄瓜让他嚼得山响。他一边咔哧咔哧的嚼着满嘴的黄瓜，一边跟他身边的这些大妈们说： 嗯，怎么着大姐，我回院也给你们洗两根去。那你们不知道这本地黄瓜又脆又甜。 得嘞，不用小福子，再说你那两根也不够大姐们吃的。 就是 我放慢了骑车的速度，有意思。我又断断续续地听见他们说： 错了错了大姐，这红烧肉怎么做您知道吗？您得先下锅煸油啊。 哎，这得先过油，然后再添水、酱油、花椒、大料。哎，您别忘了葱段和姜啊，最关键是那糖。 哟，那还用糖呢？ 嗯， 小福子炖肉放糖， 是他媳妇儿还说了，他放了还不少呢。 真的，爷们这么爱吃糖、 啊？嘿，那可不是，你们别笑，这糖是最关键的，得靠它勾糖色，懂吗？那才叫红烧肉呢。然后您那汤，哎，越憋越香。 我听一真真的，从那以后我也会做红烧肉了。看得出来，他和周围的妇女们很聊得来，很受邻居大妈们的欢迎。我感觉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师奶杀手，也可以说是妇女之友。迎着这休闲的下午的阳光，接着往前蹬，我到了学校门口，存了车，走进学校楼道的时候，正好赶上下课铃响了，下午第一堂课上完了。我未来的同学们乌泱一下推开教室门，嘻嘻哈哈，噼里啪啦，打打闹闹就全冲出来了。放眼望去，有追抢女生帽子的彪悍男同学。 嘿，他这帽子倍儿像飞盘。嘿， 你干嘛呀？你还给我，你还给我。 那你得答应下课跟我一起走。 不答应，就不答应。 有把男生追堵在男厕里不敢出来的彪悍女同学。 你给我出来，出来！有本事你就跟那里待着啊，我憋不死你的。 大姐，这是男厕。 有在楼道里划着月亮步、手舞足蹈的互相查舞的霹雳舞同学们。 Break down 啊！后来时过境迁，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管这种舞蹈叫街舞。还有条件好一点的、好静的同学，带着一个随身听的小耳机，靠着墙根动情的跟着哼唱着什么。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穿着衣服就要离开？ 顺着西边这楼梯，我上到了二楼。刚到二楼楼梯口，就看着一脸蛮相的小黑胖子追着一戴着眼镜、身材矮小的干瘪小瘦子，把他堵在了二楼楼道口的暖气片上，抡起小王八拳就狂踹这小瘦子，招招奔着下三路啊！当然他没有真使劲，就是模仿着心目中的一个英雄形象，声声掷地的在出大招。 天马流星拳，天马流星拳，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那小眼镜也很配合他，倚着暖气翻着白眼以示中招。 哎呀，打死我了！哎呀， 这学校的课间风气一时间还是令我很惊诧的。根据爸妈的交代，我来到三楼校长办公室，我要找到负责人，办好相关的一系列转学手续。我敲开了屋门，负责人见到我以后很和蔼，并且还主动先向我请教了三个简单的问题。 你是谁啊？你又来干嘛？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我一一做了回答，并且顺利地办完了借读生的手续，转天就可以正式来上学了。下楼的时候，我从楼道的另一侧楼梯，也就是东侧的楼梯，下到二楼楼梯口的时候，那小蛮胖子把那小眼镜又追到这边的暖气片上来了，如出一辙地跟我面前上演。 天马流星拳，天马流星拳，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呀哎呀，打死我了！哎呀！ 小哥又翻着白眼，倚着暖气片堆碎下去了。我顺便说一句，这俩人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戴眼镜的小瘦子叫小四，那小蛮胖子叫小宝。我低着头不敢多看，快步来到了一楼。我又经过了那位随身听小耳机同学。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 他还在迷恋着那句唱腔。我又经过了那群手舞足蹈划着月亮步的霹雳舞同学们。我又经过了还堵在男厕门口的彪悍女同学。 你给我出来吧，出来吧你，我不憋你了。 大姐，这是男厕。 我又经过了追抢女生帽子的彪悍男同学。 嘿，他这帽子真能当飞盘玩儿。哎，接着， 你干嘛呀？你还给我，你还给我。 那你得答应下课跟我一起走。 不答应，就不答应。 我出了这学校，骑着车原路折回，顶着下午的阳光，我一阵阵晕眩，我觉得我被什么人安排了，我掉进了一个漩涡里，周而复始，情景叠加，我以后上学的环境就是这样镜像迷离的吗？一遍又一遍，如出一辙的场景循环。不会吧，我要当时懂得写作，我估计我能先写出盗梦空间来。 正当我怀疑身边一切的真实性时，正当我沉溺于这堂如淤泥般的温吞水不能自拔时，一个声音站了出来，在胡同里唤醒了我。 哎，完事儿，您炖完了这红烧肉的汤您可不能扔啊，大姐，剁点大白菜进去，搁点冻豆腐，然后那么一咕嘟，哎，倍儿香。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 这篇冷笑话还是在2018年第一次和你分享，对于我们的很多新听友来说，它显得又那么的奇怪，因为之前在节目中听到的都是很短的冷笑话，而在我们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叶谦会制作一些像这样的有故事情境然后很长一个人分饰多角的豪华冷笑话，所以在放假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晚上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希望暖文章、冷笑话和这些歌曲为你营造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五月开始。愿各位都能够在全新的五月天里拥有更多的进步，更多的开心。总之记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男左女右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我们会继续陪伴着你的。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稍后是北京乐广播为您奉送的光阴的故事，晚安，好梦香甜。 遥不可及，在睁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乌鸦满天星光在歌唱，犹如天使飞舞身旁。世事无常，人生难能圆满，切莫再虚